现实的华丽，思念的你把我的平静隔离。我是客厅，留不住你，拥有是我奢侈的氧气。我是客厅，

次哈尼哈尼，每一次哈尼，我的心都痛。每一次哈尼，就希望能见到你的梦，和你一起飞向一样的天空。每一次哈尼在我心，每一次哈尼哈尼，每一次哈尼，我不想再痛。每一次哈尼，就希望你回到我心中，和你一起分享，要和你一起分享我的梦。想你的心有谁懂，何处吹来的寒风，感觉好空。温暖渐渐远离，独自一个人望着星空，颗心才是你我心触动。每一次喊你在我心，每一次喊你喊你，每一次喊你，我的心都痛。每一次喊你，就希望能见到你的梦，和你一起飞向一样的天空。每一次喊你在我心，每一次喊你喊你，每一次喊你，我不想再痛。每一次喊你，就希望你回到我心中，和你一起分享，要和你一起分享我的梦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熊天平演唱的《左手的情诗》，金海心带出的《爱的风度》，费翔带出的《六月雪》。 就像在问我那后

不能紧紧留在身边，时钟相随，我跟自己妥协，放开你无忧的飞，没有选择，只为爱太遥远。若是爱人的心

寞是圆满。 谁不曾为了情感长存